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三千六百八十八，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地向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小雨，偏北。 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西部山区、北部地区有小雨，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8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15度。总的来看，明天凌晨到白天本是有 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点点和滴滴，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数据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么一看呢，就是那些数据、人数啊、钱数啊、意识啊、感受，小小的风景线。 是的，就是无论你是选择在家还是选择在路上， 对对， 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 是的，我们这些数据依然是排名不分先后哈。这个歌曲也是非常的好听哈，郭兰英的音色，如果出现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一唱这首歌，特别自豪， 特别有感觉。 对对对，人见人情人景。十一假期北京迎客破了千万，天坛等首次出现了预约游览的情节。 对，那就是人太多了， 人太多了，控制人流啊， 控制一下啊。2018年国庆假日期间，北京天气晴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就今天的天气。 我跟你说，那天我在值班，我就看着外面天气，哎呀，给我气的。 是，我也是，就特别羡慕外面走动的人们， 对 不对？ 然后那个下了班之后，赶紧出去溜溜弯。 是，天也黑了，游客出游热情高涨啊！来自北京市假日办提供的数据显示，11黄金周7天的时间，我市就是北京接待旅游总人数达到了1115万人次， 哇， 同比增长2.6%哈，旅游总收入124.1亿元， 天哪， 同比增长7.8%， 哇，真的是黄金周啊， 黄金周。 那北京市假日办介绍说，根据北京市交通、景区、住宿等方面假日重点监测系统数据，十一黄金周期间游客抽样调查数据以及三大电信运营商所提供的大数据综合分析，统计得出了一个十一黄金周期间北京市旅游收入总体增长7.8%， 这么来的 数据。对，其中呢，接待国内来京的游客收入是增长7%，接待北京市民在京游收入增长12.1%，然后呢，游客总体人均花费增长了5.1%，其中国内来京游客人均花费增长2.4%，这都是喜人的变化啊。 对，刚刚就是应该不是昨天的时候，我看了一新闻联播，哎，昨天看新闻联播了，也是一些回顾嘛，就是全中国就是人均在国庆七天长假当中花费的人民币的钱数是1300块钱左右，每天一人。这是个大的数据哦，像让你像住宿啊、吃饭、像交通， 还真是那 景点 七天就多少钱？是不是？ 每人均得7000块哈。 对呀。 再看，同时十一假期北京景区累计接待人数前十名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哈。 嗯、 前门大街， 好，什刹海风景区， 颐和园， 故宫博物院， 北海公园， 八达岭长城， 圆明园公园， 北京动物园， 天坛公园， 乐多港假日广场。 乐多港厉害了， 对，乐多港厉害了。哎、 哦， 没想到前门大街，你看改造之后， 北京坊那， 对，北京坊那 不错， 直接排名第一了啊。 不少游客也愿意来到北京郊区体验乡村的民俗。 嗯， 长假期间北京郊区民俗游累计接待是461万人次， 嗯、 同比减少了1.8%，营业收入3289万元，比去年的同期基本持平。 嗯、 其中游客接待量前三名分别为。 分别为怀柔区接待900万人次， 平谷接待73.8万人次， 延庆接待69.9万人次。 没有上榜的几个区要努力了。啊、 你别说，哎，你什么意思？ 对对，也是分差之毫厘，差之毫厘， 差之毫厘，差之毫厘啊！ 啊，根据北京市假日办的介绍，国庆期间呢，为优化旅游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旅游消费的需求，促进假期旅游的消费，并推动旅游业这个加快由景点景区旅游迈向全域旅游的步伐。 啊、 北京的鸟巢、京东石林峡、古北水镇等景区实行了降价措施和免费开放的措施，方便游客。 是的，其中鸟巢原价是50块钱，9月22日之后呢，就降到40啦，进一步为游客减轻负担，让更多游客可以与景点亲密接触。石林峡景区从78元降到68元，但是并没有说古北水镇降了多少钱。 哦，是吧？ 对。此外呢，今年 不好统计， 对，不好统计。嗯，此外，今年的国庆假期，香山公园、颐和园、天堂公园、北京动物园、景山公园五大热点北京市属公园首次实行预约游览高风限流的措施。 哦、不单单是天坛哈。 对、 哦， 广大游客市民呢，预约票避热点错高峰，然后就可以享受一个畅游公园的国庆假期。 是的，虽然是接种并肩，但是那个人气是很旺的哈。 嗯，对的， 这国庆就是聚人气的时候啊。 是 第二条关注机场的事儿。 嗯， 那个杭州那块啊，萧山机场国庆期间每天遗失失物133件 啊， 像身份证啊、手机、iPad 这仨最重要，排前三位。 你看看，大家一定要仔细一点。 丢失这么多，每天133件。 对，你看这哪一样不是特别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 对，国庆长假，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进出港的旅客每天都有11.5万人左右。随着客流量的增长，再加上登机需要办理的手续比较多，丢东西的马大哈也比平时多了不少。 太累了，人太多了，疏忽了啊！ 一回头，哎，我身份证丢了。 对呀、啊，丢找不着了。这几天杭州机场每天捡到的失物都超过20种。 天哪！ 据统计，9月30号， 这是一颗什么种子？ 这个9月30号至10月6号，国庆长假期间，位于国内航站楼的到达厅12号门斜对面的失物招领处，共接受的旅客遗失物品731件。 天哪！ 平均每天133件，并归还了235件贵重物品，认领率达到60%。 哎，那杭州机场为提高隔离区内旅客遗失物品的回收效率，在 T3 航站楼隔离区问询柜台增设了旅客遗失物品临时回收点。9月30日到10月6日，共接收了197件贵重物品，认领率达到了71%。10月6日那天最多，接收数量高达165件。 回去那天 啊，回去那天啊，丢失率最高的排名前三，身份证、手机、iPad。 也可以理解，身体极度疲劳。精神开始放松啊，赶紧放假， 开始恍惚， 恍惚了， 嗯， 恍惚了，太这个形象， 恍恍惚惚， 头发洗什么洗？ 对， 先睡个觉吧啊！ 哎呀，都已经累懵了。 是的，刚刚说到，就是除此呢，像这段时间，有人还把大吉的、婚纱的相册、婴儿的餐凳，还有砧板这类平时很少见的东西落在我们这儿了， 因为出去旅拍了，回来更累懵了。 大吉他， 大吉他，这都道具。 是的，10月3号，有位旅客急匆匆地跑到失物招领柜台，说自己的 iPad 落在飞机上了，落在飞机上了，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资料。 哎呀， 具体放哪儿了记不得了。工作人员立马联络各部门，最终在该航班座位前面的杂志袋内找到 iPad， 就拍一拍就放下。 哦，对对对， 对吧？ 那机场最容易丢东西， 好问题 的地方在哪里呢？据统计， 哪里？ 安检处。 你看， 行李车上、餐厅内、卫生间、飞机座位以及座椅前的杂物袋，是大家最容易遗失物品的几个地方。 点子到到，这个问题等于没白答啊，就没答。 啊， 其实哪里都可以丢东西 啊。是是是， 这是我们座位周边啊，我们去的地方啊，都有可能。 对， 确实很着急哈。 是的， 而且告诉各位，在过安检的时候，旅客要把兜里小物件都放在安检的框里啊。我们都有经历过，临走的时候也有人忘了拿。 那太多了，人 哎呦， 哎 我的天 哪，迷糊了，赶紧快点快点， 是是是，然后你看那个框里你的东西没有拿， 有些还比较相似，手机都一样的， 是啊， 不加 万一拿错了呢， 对，也很容易发生， 怎么打不开， 对 啊，刷脸，哎，对不起，识别不了， 忘了， 哎，我是整容了吗？怎么不一样的？ 在飞机上。有些旅客会把水杯、手机、电子书等随身物品放在座位前那个杂物袋里， 嗯， 急急忙忙下飞机就容易遗忘了。 嗯，是的。 提醒大家呀，这个在上飞机之前、下飞机之前检查检查自己身上必带的物件哈。 对， 千万别丢了啊，很麻烦，很麻烦哈。 来，我们关注第三条， 大桥，大桥， 大桥，大桥，这个广深港高铁开了之后呢，这个港珠澳大桥又要来了， 非常非常的壮阔啊。 港珠澳大桥联合试运达到预期效果，三地政府积极为正式开通做准备。你看这如果两个都开了的话多方便。 我有一个听友在国庆期间坐那个铁路的去香港、 去了， 他说很顺利，但是入关的时候呢排了很长很长的队，因为很多人都体会， 大家都想去， 确实是、耗时挺长挺长的，没说具体时间、但是可以感觉到非常煎熬 啊，非常煎熬， 因为很 送出李佳薇的一首煎熬给你。 香港区政府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七号表示说，粤港澳的三地政府正在积极为港珠澳的大桥的开通做准备啊。上一星期一连三天的联合试运营取得非常棒的效果，三地政府正在总结经验，向开通这一目标大力进发。 好的。他还表示说呢，港珠澳大桥是首条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跨境陆路联系。 是。 然后通车之后呢，珠三角西部会纳入香港方圆三小时车程可达的范围之内。 方便。 哇，珠海一下，你看看这个广东地区啊，沿海城市马上就崛起了。 是。 大幅减省陆路客运和货运的成本和时间，加速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联系，那方便市民的往来，对香港以至澳广东还有这个澳门地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整体发展具有策略的意义。 是的，我们觉得这个一桥通天下，天堑变通途、铁路那么快就从北京到九龙，哇，这太方便了。 是，关键是 无法想象。 我觉得它的意义不在于它的时间多长短，而在于它打通了这样的一个联系。 是的， 对， 就省去了大家的路上的时间，还有那些麻烦的问题哈。 是的，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这个感受哈，感受这些铁路和大桥带来的便利。 对。 我们说出去玩呢，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绿色出行，做文明有素质的中国人。 我们年年都盘点， 是的， 年年回来都会看一些这个有没有人上黑名单啊，有没有人在国外这个丢了这个中国人的素质、中国人的脸呢、 终于我们看到这条信息，游客文明素质提升了、有一个国家意大利各地争抢中国的游客， 快来我的这里，快 来到我家买东西， 吃我们的披萨啊、买我们的玻璃制品等等的啊。 是的，意大利呢，以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享誉世界，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游客出境旅游目的地，特别是赴欧游的首选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啊，中国赴意大利游客的数量是不断增长。据悉，今年的前六个月，意大利驻华使馆签发旅游签证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与此同时呢，意大利媒体和旅游业内人士也都注意到，哎，中国游客文明素养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那大声喧哗呀，不按去排队呀、不尊重当地风俗等不文明现象是显著减少了， 给大家点赞啊、大家就分析其中的原因啊。意大利媒体认为，中国游客不文明现象减少首先得益于中国政府加强文明旅游教育，以及对旅行社导游从业人员的进行专业的培训，使游客能够在抵达旅游目的地之前就对当地的法律法规、风俗习惯等一定的了解，避免因为文化和习俗差异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是的， 这是首先的原因哈。 对， 其次中国政府还针对旅游不文明现象引入黑名单制度，对不文明行为实施惩罚的措施，不文明行为呢就是甚至有可能被限制出境，就去不了地方了。最后呢，中国游客文明素质不断提升，也反映出中国整体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 对，像意大利西西里岛他有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就认为说，中国游客的文明素养提升还体现在旅游品味的变化和游客年龄结构的转变。这个人叫马卡鲁索。 马卡鲁索 他说，中国游客更加注重旅行的品质，越来越多中国游客不再选择跟团游，而是更喜欢邀请三五好友自由行。 是。 此外呢，中国游客也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到此一游，而是更希望前往那些游客较少但是同样具有特色的城市，通过旅游短暂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生活，进而获得独一无二的旅行体验。 说得很好。 对，然后呢，因此根据中国游客需求，提供定制化旅游服务已经成为意大利旅游业的共识了。 嗯， 这一趋势也表明中国游客这旅游市场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他同时也表示说，年轻一代已经成为中国出境游的生力军，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使他们能够较为容易的进行沟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沟通不畅带来的尴尬局面。 说一下哈，咱是80后，像90后、00后这帮人，英语水平还真的是越来越 比我们要好很多， 因为他们接触的这个年代时代不一样哈，看的美剧啊，交流的程度啊，次数要频繁， 而且很多的 这个意识， 对，很多的年轻人也都有这样留学的背景， 对， 所以这个语言还是非常容易的。 是的，不久之前，中国国旅意大利的卡拉布里亚、坎帕尼亚。普利亚和翁布利亚，这不是很熟的地方哈。四大这个中南部大区全面开始旅游合作，推出意大利首要旅游目的地的计划，以吸引中国更多的游客到访啊。也是希望在2020年之内，中国将成为全世界出境游客数量最多的国家。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到罗马这座永恒的城市，像佛罗伦萨、米兰啊，不单单这些哈。 对对对对对， 这一个靴子从南到北太多地方。 是啊，你要想把这个靴子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好好玩一遍，那这个每2个月我估计下不来。 是的，很大很长的时间啊。这是意大利的方面的部分哈。 是。 第5条，海关部门提醒大家。 海关部门提醒大家，国庆出境游需关注目的国的传染病疫情。 这很重要。 很重要啊。国庆长假期间，不少人选择出国出境旅行。对此呢，海关提醒，出国出境旅行必须要高度关注目的地的传染病疫情。比如说登革热、黄热病、疟疾等等，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 是的。截至目前呢，全球已经有多个国家发布了登革热的疫情，主要集中在亚洲和南美洲地区，其中包括大家都去的泰国、印度、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巴西等旅游热门目的地。 是的，同时呢，黄热病疫情主要分布在非洲和南美洲的国家，包括旅游热门目的地肯尼亚、巴西、哥伦比亚、玻利维亚、秘鲁等等。疟疾的疫情则主要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覆盖亚洲、非洲、南美洲，如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巴西等旅游热门目的地， 基本都 全都是旅游热门目的地。 是的， 对， 反正热的地方大家都得注意哈。海关提醒，旅客在出国出境旅游之前，可到各地海关下设的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获取抗疟疾防蚊药品等这样的一些提示，并了解相关的预防知识。而且终于结束之后也不能放松 啊、 有什么反应呢？ 有什么发热、咳嗽、头痛、皮疹、呕吐、腹泻，如果有以上症状，主动向入境现场的海关工作人员申报，并告知近期境外的旅行史，配合做好体温监测、流行病学调查还有医学排查等工作，确保得到及时准确的检查诊治， 你使自己不舒服，二是会传染给家人和朋友、 对， 这很重要。 而且这个如果要真是说携带病菌的话，会迅速的传播。 是的，希望各位的身体好好的啊。2018年的10月1号到7号过去了啊，之后呢，一首歌之后呢，听听这些在路上的体会，到底有什么非常多的十一黄金周的精彩分享。 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见证一次成长， 每一次上路 升华 都升华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 每天陪你 在路上。 旅行号1073，每天陪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啊。这个11期间呢，很多的朋友闲不住， 是的， 好不容易有一假期，对吧？ 对，其实十一这个假期呢，就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因为每个人他选择不一样。 嗯， 有的人呢出去旅行了，那旅行的目的地又不一样。 嗯， 有的人偏爱海岛， 嗯， 有的人偏爱城市，有的人呢偏爱自然风光。所以呢，就是很多人的目的地就不同了吧？ 是的。 还有很多人呢，哎，我宅在家里，但是呢，我有很多的事儿干。 对， 七天， 我有朋友圈啊。 对呀。啊，对，我有朋友圈啊。有的人是看看电影，看看美剧，看看话剧，嗯，都有。 对，其实大家选择的方式不一样哈。 对， 反正七天呢都有自己的感受和获得哈。 是的。 这个姓于的朋友说，十一假期最后一天做了一件事情， 嗯， 看了有意义的话剧。 哎， 推荐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人不是很多啊。 是的， 挺好的。 十一期间很少有人会选择看话剧哟， 对吧？我觉得挺好的。 对，没关系，我们可以去看展。 演员很辛苦啊。 对， 他们也是 十一期间还要去演 戏。 是 戏，好好演戏啊。 对，其实我觉得 合法纳税。 啊，这个不要偷税漏税啊， 是的， 一个都不能少， 很重要哈。 对， 看玄仔怎么说的哈。 玄仔说， 啊， 因为自己已经见过大风大浪， 怎么呢？ 啊，是我太天真。哎，十一上班的第一天，居然是学生给我发来喜糖，我的天哪，我受到了1万点伤害。 哦，这个老师年纪不小了，他的学生都已经结婚了。哇，桃李是那意思吗？ 对，我是觉得他是大学生吧。 嗯， 对，刚刚到合法的结婚年龄就结婚了。 有可能 也可能这个老师他本身也不大 啊， 然后呢自己扎心了，我还没结呢。 担心你。 对，我还担心你怎么就结婚了呢，是不是？ 把一切的这个时间都给了学生们，无暇谈恋爱，是吧？ 哎呀，真是见过大风大浪了啊！ 老师辛苦了。 对， 啊， 这一碗狗粮吃了吧。嗯， 哭着咽的啊。这个静姑娘是这么说的 啊。静姑娘说了， 你们假期结束了吧？ 哦， 我的假期刚刚开始。 好开心呀，踏着晚霞，带着亮光，我来了。 真好， 没有人。 嗯，没有人了。嗯，没有人了。 是，然后大佬 怎么说？ 给大佬递茶。 大佬，你好啊。 十一的大连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呀，啊，非常浪漫而文艺的城市。 道上人， 当然 应该在铁岭待着。 哎呀，大连，嗯，大连确实是， 啊，相当好看哈。嗯，天气也合适。时间关系，我们先说这些听友的分享哈。下面的十一盘点马上送出。

七天也是迎接了全世界的朋友， 对， 各大景点都是那种赞 人流如织， 人流如织， 爆棚。 是的，是的，希望大家都来北京玩耍哈。 对， 黄金周过去了，马上送上我们国庆的盘点哈，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哈。 是的。 十一黄金周旅行趋势报告来了啊！我们说到了，说是，昨天2018年国庆假期大幕落下了，综合各地的旅游部门、运营商运营啊，线上旅游服务商创报提供的数据计算，国庆七天长假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报一个数字， 7.26亿人次。同比增长了9.43%，7.26亿人次， 60%左右的人都出行了。 对呀， 哎呦我的天，大家也待不住， 太吓人了。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报个数字， 5990.8亿元，同比增长9.04%。 道道， 哎， 刚才那个亿没跑，没冒，挺好的。 啊，是吗？我太激动了， 了 我太激动了，真的。 快6000亿！ 我多么的希望我那个 加入 余额能够后面变成亿。 哎呀， 哎呀，想多了啊， 想太多，其中。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等受到了众多游客的青睐。你看， 哎、 主题化哈， 主 题化 啊、然后我们来看， 我也是经历一样的家伙。哎，周托。哎呀，团建团建团建，周驼别想太多了 啊！ 不是，周驼说我是想把后面变成亿，你想多了啊！ 健康，最重要，是吧？一日三餐吃得很好，有滋有味儿，睡眠很好。 周驼给你带了个礼物， 哦、 除发剂。 对呀、啊，多长头发，多好的一件事。 对呀、啊，多吃生姜啊！ 你俩说的都对。看看这个惠民娱的实惠的问题哈、多个景区降价，出游更实惠哈。 是的，那今年全国各地积极落实重点国有景区门票降价的有关要求， 是 出台实施981个国有景区免费开放或者是降价的措施。 我们举几个例子， 举几个例子，你看像云南省一共有121个景区严格按照要求执行了降价政策，降幅在30%左右， 谢谢， 其实已经不低了啊。那甘肃省各地对景区门票进行了降价调整，敦煌的月牙泉、崆峒山、麦积山等景区门票纷纷推出11优惠措施， 是 安徽省6+5A级景区门票价格全部下调、那降价幅度均高于10%。 我假期还去了安徽省 啊，安徽省啊， 对， 这个宁夏全区重点景区的门票价格降幅20%以上、并且针对特殊群体实施这个门票半价优惠的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不仅降低了游客今年十一长假的出游花销，也提升了游客的幸福感，确实是这样 啊。同时十一长假旅游的类型也更加多样化， 山东 打底哈，山东各地依托十大文化旅游地的品牌哈，倾力打造了各具特色的品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其中。云南推出新的演艺产品藏迷，在丽江千古情景区藏迷大剧院开演 啊， 西双版纳的傣秀哈，持续受到游客的欢迎，假期上座率维持在70%以上，很高的这样一上座率哈。 对， 此外呢，调研数据显示，国庆期间超过了90%的游客主动参加了文化活动，超过40%的游客参加了2项文化体验活动， 这个不错啊，喜人的变化。 对，前往博物馆、 美 术 馆、 图书馆、科技馆的游客达到40%以上，且37.8%的游客花在文化体验的时间停留为2到5天。 这还是一个改变啊， 一个改变。 对啊，这个旅行目的地和这种旅游的方式的提升，更加的侧重于文化这方面了。对，那国内的主要在线平台，数据显示，像10月1日到7日，文化类景区整体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36%。而景区门票、文化展演类的产品预订量增幅最大。 比如说 圆明园、故宫博物院、秦始皇陵、兵马俑等文化类景区吸引了大量游客，北京、宁波、无锡、西安、杭州、南京等也成为了文化类的热门目的地。 这是 对 走不掉的这些哈。 对， 国庆期间去一趟南京， 怎么样？ 去到你工作生活 学习了4年 的 地 方，好城市， 好城市吧？ 这是第一个印象，而且秩序很井然。然后去到商业区，去到旅行区，去到了一些大家以为会很人多的地方。 其实人并不是很多。 还行啊，因为我是4号到的。因为这个1、2、3、4吧，大概都已经累积过了。 正好是中段的时候。 先说南京的吃。 好吃吗？ 方方面面的。 就是吃到了鸭血粉丝汤，正宗的鸭血粉丝汤。 对， 还是跟不一样的 那肯定是不一样 的，感觉不一样的。 对， 然后呢，各种虾，各种甜，就是那藕那个 啊，糖桂花糖藕， 好吃。 嗯， 还有各种的那个包包。 小笼包 有汤汁的， 对， 还有蟹黄的， 也是鸡汁汤包啊，蟹黄包啊，各种煎饺啊， 好吃， 是很多的， 就是吃上是绝对没问题。而且我觉得南京的物价比我想象的平易近人多了。 哦，真的吗？ 真的。 对，你是在以新街口和夫子庙等热门繁华商圈的标准来衡量的吗？ 我是在宣武门附近为主要的活动据点。 哦， 宣武湖附近。 那其实也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能接受，没有我想那么就像比如说景区一个菜贵到什么，没有，挺好的， 挺好的， 而且孩子很愿意吃，这一点我很开心。 是， 哎， 就除了这些小吃，像什么那个秦淮河畔啊，那些小馆子，尤其是老南京菜，也是很好吃的。对，很精致啊。 我去到了中山陵，去看看，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带我去过，我呢带我儿子去过，算是一个圆满的轮回。 对， 然后非常惊人的一个相似，抒发一下感情。我老周告诉我的时候说是，你在6岁5个月的时候去的玄武湖啊。我今天带我家儿子去玄武湖，他也是6岁5个月。 哦，你看看， 灵魂， 这就是牙病 了。我就想要儿子，哎，周团，你 别行了， 别这样 啊！对， 喜悦传递给大家。 是 啊， 你这个你的后半生，你的前半生已然这样了，你的后半生继续努力吧，周坨，加油！ 我下地儿去了。 今天也要加油呀！ 加油加油啊！ 对， 其实随着各地文化旅游的宣传和引导啊，咱们回来啊，先抒发一段哈。旅游文明的游客的习惯逐渐养成了，咱们举几个例子，其中湖北武汉的黄坡区。木兰草原景区的工作人员穿上创意卡通 dinosaurs 的恐龙服装， 我是小恐龙， 发送环保垃圾袋，引导游客不乱扔垃圾。 是的， 赫纳怎么的？ 赫纳说了。这个老君山景区啊，推出了无人值守一元午餐，是游客自觉投币取用的，也获得了良好的反响。 1块钱的午餐， 对，1块钱的午餐也没有人看着。 是的，我们说了红色旅游啊，都市休闲啊，乡村旅游、自驾观光是受到游客的热捧。 对呀， 国庆期间，游客纷纷以观看升国旗、快闪歌唱祖国。新闻联播播了好多城市，非常漂亮夜景， 非常漂亮。我看到了青岛、哈尔滨、深圳、 香港， 对，哇。好漂亮， 真的是， 就是各地都在为，对，还有北京，都在为祖国庆生，哇，简直是各地有各地的特色， 是，都是为祖国送祝福嘛，哈， 是的， 而且参加博物馆的红色景区的不同形式，庆祝新中国69年的华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你看福建龙岩各红色景区都纷纷推出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前往缅怀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那古田旅游区累计接待游客25.6万人次嘛。同比增长了35.6%。那贵州遵义会议会址、习水土城等红色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均超过5万人。 辽宁呢？ 辽宁锦州市不仅有烧烤， 那当然， 它的红色旅游也是吸引众多游客的。 是， 辽沈战役纪念馆、黑山阻击战纪念馆、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萧军纪念馆等旅游景区都是游人如织。 是的，这个活动主题呢非常的丰富和多彩哈。而且国庆节之前，文化和旅游部门印发了关于做好2018年中秋国庆假日旅游工作，早就准备好了。而这7天下来，实现了像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的既定目标。 是的，非常棒。其中针对景区门票降价带来的客流激增，也是有应对措施的。 激增 啊，各地积极引导景区采取限流的措施，及时发布旅游信息，那引导游客合理安排行程。湖南省及时发布了这个全省纳入监控的127家景区每日接待人数、门票收入，实时更新景区承载量的动态信息，引导游客合理安排行程。江苏省向社会公示全省619家 A 级旅游景区合计656个景点的单日最大游客接待量和瞬时客流量的基本信息。 其实全中国就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点。你看之前的时候， 我是从那个不是南京坐动车回到北京， 嗯， 以前打车的时候并不知道，比如说东区停车场的出租车有多少辆 啊、 哦，等待人数有多少位， 嗯嗯， 现在大屏幕写得很清晰， 对，现在都是这样了。 告诉各位哈，如果您从南站出来的时候，如果是东区和西区停车场对比的话， 嗯， 尽量去东区打车， 哦， 人数少一点，等待人少一点。 哦、 我看了一下，那天我是下午5点左右到的北京， 嗯， 东区是等待人数51位， 嗯， 出租车是141辆， 哦， 那边呢是等待人数130几位，出租车是170多辆，你看一比 这么多， 东区就好一些， 哦， 而且很适合打到车了啊， 对对对， 很方便很方便哈， 多么有用的贴士啊， 啊，这个人间有人情，人间 有 真 爱。 再说一个趋势哈，超长假期受到青睐，大多80后出游拖家带口，包括我。 嗯，对，怎么个超长假期呢？ 啊， 由于是这么回事啊，中秋国庆相邻，人们的出游选择更灵活了，不少游客拼假出游，拼假攻略有二，9月25日至30日连续请6天， 哎呀， 拼出中秋加国庆16天超长假期，或者10月8日至12日连休5天，与节后的第一个周末拼成14天的长假等等。 这是不用竞标的朋友们。 扎嘎，得益于各地职工带薪休假制度的完善，是吗？ 对， 今年超长假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追捧。 是的，看一下从国庆客源地分布情况来看， 嗯， 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深圳、广州、武汉、杭州、沈阳、成都等10个城市消费者出游热情贼高，最高， 非常高。 嗯， 与此同时，泰州、盐城、芜湖等3-4线城市的出游人次也在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加重视工作与休闲的平衡，旅游度假已经成为大众生活方式。 这确确实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得以休息的，不说唯一方式吧，是必要选择的一种方式。 对， 对吧？吃吃当地的美食，待一待，散一散的逛一逛，其实挺好的。 啊，对， 累点累点吧，啊， 累点就累点啊， 啊， 是，反正这个 游客年龄， 游客年龄方面。26到35岁这个年龄段的客人， 哦， 是今年国庆假期出游的 主 力 军， 占比高达39%， 就是80、90后。 对啊，嗯，其次是36到45的客人，占比24%。 我是属于这个区间的 啊，对啊，你是属于这个区间的吗？你不是超45了吗？ 啊，我啊是 啊， 我是替嘴子说的 啊，好， 谢谢谢谢谢， 我老揭穿周彤，这样不好。 哎， 对对对，其中八零后除了亲子出游，三代同游组合也是较为普遍， 哦，就是爷爷 带着老 爸爸 啊， 哦， 对。 孙子，外孙子，哇，哦，好，不错，不错，不错哈。与此同时，26岁以下那是90几年，26岁以下是92年，90，非常年轻的90后， 对呀， 啊，90后哈。20岁以下的年轻游客出游比率较其他时间有所下降， 嗯， 这与国庆旅游产品价格高。 嗯， 以及这个该年龄用户错峰意识强等诸多，因为早就 是的， 我不想挤这个人， 对啊，我干嘛要跟你们这些 是的，是 老年人一起出游？ 是的，是的， 对， 刚刚说了很多降价的信息，嗯，大家也可以了解到哈。 对， 来关注一下那个国外的事儿啊，国外， 哦， 国外，法国， 嗯， 意大利， 法国， 对，法国，嗯，法国、意大利等出游目的地人气旺，海岛婚纱持续什么？那婚纱都丢了吗？ 啊，婚拍还得拿着相册啥的。 对， 哎呀，这家效率挺高啊，当天拍就能取片儿， 非常辛苦啊，非常辛苦， 哦。这个途牛旅行网的大数据显示，哦，今年11期间选择出境游的游客人次占比为46%。 嗯， 对，出境长线游的热门目的地 有 前十名。法国、 哦、 意大利、瑞士、德国、俄罗斯、美国、土耳其、奥地利、阿联酋和捷克， 去过一个挺开心的，嗯，咱俩都是， 啊，是，咱俩分别上榜一个， 啊，一个， 啊， 不错， 对， 嗯， 不少游客呢，这个受世界杯的影响， 你看吧， 国庆节前去俄罗斯拔草， 拔草去，拔草， 对，俄罗斯深度游以及精品小团产品尤其火爆， 对， 红场、克里姆林宫、贝加尔湖、喀山大教堂、涅瓦大街， 嗯， 等景点是颇受中国游客的喜爱，同时受汇率及签证等因素有影响。也有较多游客选择土耳其十日游， 哦， 我一刷朋友圈，两个至少在 土耳其、 嗯， 土耳其，土耳其， 对， 嗯， 埃及加土耳其15日游等中东非方向深度游和连线产品受到国庆这个假期人们的青睐啊。 这是长线，短线方面，出境游今年十一人气最高的目的地国家前十名分别是日本， 哎呀，日本第一了， 泰国， 嗯，越南。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斯里兰卡、菲律宾和缅甸，我的天哪！你看这个前十又更迭了啊！ 与往年相比， 嗯， 日本、泰国地位依旧不减。东南亚由于签证、航班等便利因素，也吸引众多游客前往。10月1号起，缅甸对持普通护照短期赴缅甸旅游的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政策，期间呢，出游人数也是较去年。增长了166%， 我的妈呀， 就是因为落地签的政策， 哦， 一举夸啊， 拨开众多国家进入前十。 对，一下跻身前十。 乞丐不是乞丐。进去。 对，海岛呢也是今年较多游客国庆出游的首选。 真的是啊。 游客普遍青睐的。 哪里？ 你看还是普吉岛。 有没有表？ 对。巴厘岛，这不两大海岛吗？马尔代夫、塞班、沙巴、冲绳、毛里求斯、夏威夷、斐济、塞舌尔， 基本没怎么变化， 基本是没什么变化， 就是顺序的更迭。 对，由于十月是婚庆的旺季， 是的， 对，除了度蜜月的夫妻游客之外呢，不少游客选择海岛婚拍、旅拍啊。马尔代夫阿雅达岛婚纱旅拍五晚七日游，巴厘岛婚纱这个旅拍五晚七日游，泰国普吉婚纱旅拍四晚六日游等婚纱旅拍产品，在国庆期间受到了较多新婚用户的追捧。 是的，游轮也不能落下哈。在航线和行程选择上，除了日本、东南亚等常规方向之外，像地中海、阿拉斯加、多瑙河等高端远洋路线也是越来越受游客的关注。 对， 地中海航线、多瑙河航线、加勒比航线、莱茵河航线、美洲航线成为热门远洋航线 top five。有什么各种号说一下？ 对，各种号啊，皇家加勒比海洋赞礼号、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诺维珍喜悦号、哥斯达幸运号、地中海辉煌号等邮轮品牌人气较旺， 名儿都起得特别好。 对， 大海航行靠舵手， 是的， 万物生长靠太阳， 是啊， 出去要有一个好身体、好心情，回来才能踏踏实实 更好的工作 的工作， 好好竞标。 对呀、 哎呀，扎心了。 先让大家圆满完成自己的工作， 对， 劳逸结合。在2019年的10月7号结束之后，我们还陪着大家呢。跟大家再盘点一下，那个时候我们的人、我们的心情是不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 对， 我们慢慢察觉。 对， 啊，慢慢察觉。谢谢各位老铁的收听啊！ 谢谢各位老铁们，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祝祖国69岁生日快乐啊！ 生日快乐。 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黑。